是全面满线，一号线有四位朋友在站线等候，二号线两位，三号线五位，四号线三位。如果大家站线，请耐心重播；如果已经在线上通话的，请缩短时间。最后两天的活动推荐：4007105106、4007105106。场上的建议零售价格是258，现在每盒只要69，100多块钱就能够喝上一个月的时间。对比一下这个价格，趁着最后两天的活动，赶快来拨通4007105106。《本草纲目》当中记载，羊乳甘温无毒，补寒冷虚乏，润心肺，益精气，补肾肺气和小肠气。而且特别提到，这款瑞麟羊奶粉添加了硒元素和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的益生菌。所以如果您家里有老人、孩子、孕产妇等人群，或者说您的工作压力也很大，经常应酬，吃饭不规律，今天呢都可以通过每天一杯羊奶做到温和滋补。而想想看，这样一份滋补的花费只要4块钱，造不成任何的经济负担。原来一盒啊要258，现在呢通过4007105106只要69，但是只有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了，大家听到不要错过。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给自己或者家人送上一份温暖的呵护，坚持一个月。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热线全面爆线，打不进来耐心重播，从99一盒降到69一盒，价格突破底线，而且今天明天又是最后两天的推荐时间，如果错过以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。4007105106，4007105106。8986的林先生订购六盒，说父母上了年纪，希望他们身体健康，订几盒回家送给他们。5201夏女士订购八盒，说你们电话真的是不好打，打了4遍才打进来，之前订过确实没有膻味，口感不错，价格一比呀、比现在订奶的价格还低。是的，就是用一个普通奶的花费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羊奶粉。4007105106，4007105106。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再次提醒，今天明天是最后两档的推荐，如果错过以后69这个价格就没有了。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再付款。4007105106。 现在插播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信息。根据最新预报分析，12月7号到9号，我市将再次出现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。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，为保护公众健康，减缓大气污染程度，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决定12月7号0点到9号24点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。预计12月9号夜间，受冷空气影响，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。另外，7号到9号空气重污染期间，中小学、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，建筑垃圾车、渣土车、混凝土罐车停驶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，调频100.6兆赫，中波88千赫，北京新闻广播。新闻记录生活，是社会的刻度，科学还原真相，是智慧的光芒，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，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。北京新闻广播 FM100.6 20:20，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，照亮新闻深处。欢迎收听《照亮新闻深处》。 外国媒体报道，一项最新的发表研究称，一种被称为黄叶病热带第四型的真菌，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，已经大量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香蕉作物。这种真菌对杀虫有抗药性，并且传染力极高。在超过1000种的香蕉品种中，最容易被感染的就是目前在市场上流通最广的华蕉。这是一种什么真菌？对香蕉究竟有怎样的杀伤力？某一香蕉品种消失，是否还能恢复呢？欢迎收听本期《照亮新闻深处》，香蕉会成珍稀水果吗？ 水果爱心站。